今年银河指导局成立40周年报告会14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和银河指导局干部和职工参加。报告会上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银河指导局干部和职工的贺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银河指导局成立40年来，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下，一直谱写了充满创造和斗争的引以自豪的历史，壮大和发展成了一个技术力量雄厚、生产基础可靠的大规模服装加工基地，十四贯彻党的贸易政策和轻工业方针的富有战斗力的优秀单位。